你要说现在的表情符号真的是使用无处不在，不分国界哈。有一项统计说，现在一共有1281个表情符号当中，119个占据了约90%的使用量。其中呢，最受欢迎的表情竟然是笑哭脸，占总使用量的15.4%。使用频率最高的20个表情符号分别是脸、心还有手这三类，表明表情和肢体语言在表达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一路曲折又漫长，有许多鸟语和花香，忘了它曾走在你的身旁。这一段奔波太过匆忙，有时来不及回头张望，忘记他，在人的海洋听一听你的脚步，别把爱丢下迷了路，松开已久的手，可以再次紧紧握住。听一听你的脚步，让离下身后的幸福，空了太久的心，可以再次拥有他的爱情永驻。这一路曲折又漫长，有许多鸟语和花香，忘了他曾走在你的身旁。这一段奔波太过匆忙，有时来不及回头张望，忘记他，在人的海洋听一听你的脚步，别把爱丢下迷了路，松开已久的手，可以再次紧紧握住。听一听你的脚步，等一下身后的幸福，空了太久的心，可以再次拥有他的爱情。爱情永驻， 爱上你，长久以来我不知。

采取拉网式排查，对窃暖行为进行重点整治，万有窃暖行为者尽快停止不当行为。 生活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我们常说读书的意义，平时要多读书，读好书。那读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什么取决于你站在哪里，而你看得多远就取决于你站得多高。各位早上好，这里是品味1033，每早7点到9点雨婷都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开启全新一天新的小时节目了，继续欢迎各位。 我根本不曾有过雨，有多少心事变回忆，人要学着不回头，让微笑代替心痛，才不怕宿命捉弄。我依然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有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的雨滴，多少渴望着出现奇迹，我的心不会冷，不让天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也哭倒在我的怀里，你永远也不会冷，谁敢真心，是谁最深爱你。我依然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有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的雨滴，多少渴望着出现奇迹，我的心不会冷，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也哭倒在我的怀里，你永远也不会冷，谁敢真心，是谁最深爱你。

过，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更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为了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身污泥，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就是你。学习不要干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为了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身污泥，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的是你。 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根据规定呢，今年的春节期间，从1月27号除夕零点到2月2号正月初六晚上的12点期间，全国收费公路将会对七座以下含七座的载客车辆以及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免收通行费。那所有的收费高速呢，实行不发卡抬杆放行，来节省大家等待的时间。所以春节出行呢，大家可以选择的方式有很多种，再加上高速免费，当然提醒你的就是一定要错峰出行。祝愿大家一路顺风喽。 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我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失败，真相排斥我落，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我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忘了？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我怀念的是这对炙热，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抱得我不痛。我记得你在背后，我记得我颤抖着，记得感觉汹涌，最美的烟火，最长的相拥，谁爱得太自由，谁过得太难，谁要走我的心，谁忘的那就是承诺，谁自己心里的走，谁忘的伴着我，谁让爱变沉重。 也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我放手，我让走，假洒脱，谁懂我多么不舍得。谢谢。 你的世界距离我遥远，我的爱情你放在一边，不知不觉回忆取代着一切，爱的再深也是从前，你的梦想我不再了解，我的心情是有些抱歉，人来人往，寂寞会成为习惯，唯独对你有些想念，想着你。你现在还好吧？是否过着你想要的生活？我不能为你做到的是不是你

熟悉的城市，走了经过我的无知，留下一句誓言，让我登上一辈子的明天。只有思念，只有想念，只有怀念，只有一瞬间。不要说再见，说抱歉，说着永远却走远。爱得越刻骨，我越痛苦，越来越靠近孤独。不必说再见，说抱歉，我不是你的终点。你在出站，我却一直向昨天。只好用泪灌溉干枯的梦，你的笑容化作一道彩虹。不要说再见，说抱歉，说着永远却走远。爱得越刻骨，我越痛苦，越来越靠近孤独。不必说再见，说抱歉，我不是你的终点。我却一直像昨天。 虽然大家说我不是特别帅，很奇怪。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11日星期三。2017年铁路春运将于13日拉开大幕，警方提醒春运期间看好行李，莫让缝隙变陷阱。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消息，2016年国内的旅游持续增长，入境旅游稳步增长，出境旅游发展理性，旅游经济继续领先宏观经济增速，成为我国稳增长、调结构、护民生的重要力量。最后来关注旅游生活，三河市旅游局温馨提示：外出旅游如遇到财产损失、突患疾病、证件遗失等情况，旅游者可通过保险手段减少意外风险带来的损失。如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发生意外，应及时向保险公司或有关代理机构报案。需要就医的，应妥善保存医院。